想问他，多少人打给他？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你赴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，多少人打给他？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你赴心灵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。敲电话撕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在哽咽。两个人湿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眼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眼。 再过几年，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？